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对土焚香朝墓。 摇钱给我摆定 我在此赴一起，吾同志回归灵魂。坟前呐、啊，把住的不要紧，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你好比人烟灰，命遭归阴，屈岁在此，咱们弟兄把亲论，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别兄一人？细思想，再赴此亲，无高论，贤弟你不在少之音，愚兄我今日在了坟前调心运，从此以后我实在不能够扶摇心，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上，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喝的中爷在一旁，喝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大人，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的银，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回传送了来500文银。余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分，接待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伯牙摔琴》，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也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听着段子来聊儒家思想里的信。

怎么又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你嚷什么呀你？ 啊， 你干嘛呀你啊？ 他 啊， 刚才说好好的，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不要还我的钱吗？ 是谁该你钱 啊？他 该你多少钱啊？ 该我10万。 你有证据吗？ 有借条啊。 借条吗？ 借条不撕 撕就完了吧？ 完了 吗？撕死呀！ 我借条撕完了，找谁要钱？ 对呀、啊，借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别让他咬着、啊。 我想起来了 啊。 我刚才撕那条啊、 嗯、 是复印的。 不，哎，你拿复印件是蒙事啊？ 原件呢？ 谁？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谁没诚信？你看 你没有诚信。 你看看 复印件，那复印件是哪 儿？你让他看看。 你哪弄的复印件？ 等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对，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你 我告你们去。 你干嘛你？ 我告你们。 你告谁呢？ 我告你们。 你告那账上也说不清楚 啊， 对不对啊？你他该多少钱？ 10万。 你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不是？ 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有什么？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那可不， 怎么了？10万块钱算什么呀？ 给钱。 算了吧，我还你。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 来，给你这。 这里有钱吗？ 有10万。 10万。 嗯。 充值卡呀、 啊。啊。 这10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2钟头 啊，到一年都不用交钱。 我们家没这亲戚， 你认一个美国认一个干爹， 你换我不要，不要，你换 了，先认干爹， 我不要，你换一个， 不要， 换， 这个， 这有钱， 有钱10万 啊，美容卡 啊，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儿看看 啊， 就你这模样，你花10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啊，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哎，没问题啊！ 对、哎，你 来得快！ 你呀、啊，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心眼儿。 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有，可以透支10万。 那透支10万呢、 啊？ 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我要现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什么叫不讲道理、啊？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10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我不管，你想办法。 这样吧，咱别叨叨了 啊！ 明天啊，还是这会儿早这10点钟、 啊， 我给你拿10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你这话谁信？ 我发誓还不行吗？ 啊、你发誓？ 我发誓 啊！ 明天早晨10点钟在这儿还10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5雷轰你！ 哎，是啊，轰你， 轰你， 这不轰我？ 你轰我钱没了， 那怎么办？ 轰你，认可吧？ 你瞧我这倒霉， 认可吧？嚷半天， 老谢了， 你对不对啊？你把我轰完了，钱没了；把你轰死了，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可以继承嘛，对不对？ 行， 别绕住， 把你还我钱就行。 对对对， 哎，你空口无凭， 立字为据嘛。 你给我写条， 没有纸笔都没带， 我带着。 这人真缺德， 我带着。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你带着，你写， 没有笔， 别，你好好写，你写那写趴那写， 我凭什么趴那写？ 哦，对，就定上， 记得。 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好，这叫岳父四字， 岳母四字。 我男的，我是， 他是男的。 干什么你？你就举好了，岳父啊。 别、嗯，我看看，你等等， 写完就完了吧。 你把笔给我。 嗯，不拉空着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呢、嗯？ 我看啊， 10万块钱都给你了。 看看。侯耀文 系 杨继明10万块，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吧？有诚信， 行了， 对吧？行了吧？好吧， 我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谢谢你，我有个交代，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没事了吗？ 咱俩了，我们俩了。 原件，我那原件。 哦，咱俩没账 了，没账了，撕了啊！ 没账， 谁不欠谁了啊？ 对， 谢谢。 别找后账啊！ 对 啊， 我 走了，好，走， 好。这 合同 信 用卡，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条，条不条没关系，人侯先生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块，明侯耀文借杨进，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块，我们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